you fall for me. I'm not easy to please. I might tear you apart. Told you from the start, baby, from the start. I'm only gonna break, break your, break, break your heart. I'm only gonna break, break your, break, break your heart. I'm only gonna break, break your, break, break your heart. 会不会有花火在闪烁？谁也

OK，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现实在对决，自己逼出黑眼圈，把酒碟抛一边，快乐立刻兑现，下一站成就还是金钱，有着百思不得其解，把选择题变是非题化分为真，感觉孤单过得璀璨，有一座魔法乐园，叫你把名利看淡，让我有人向外而山，我精神平凡，从默默无闻的有人喜欢我的作风，随遇而安，有的有时你要喜欢我的回头看，害羞害羞害羞，脸色凝重浩瀚。时间不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跟着男转，快乐是一滴滴的，每人都在。是大的机械，对着自己有点极端，不管白天或黑夜，看 凡，从默默无闻的有人喜欢我的作风，随遇而安，我的勇气要习惯。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加到大海，回头看嘿咻嘿咻嘿咻，类似英雄好汉。世界比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更加难赚，快乐是你自己的，没人都占。 只是去，